这晚这晚你在何地，仍是每晚每晚地等你，无奈你却要分离。我的心的爱人，盼你盼你再莫逃避，期望你会你会相信，心中心中只记着你。这晚你在何地，仍是每晚每晚地等你，无奈你却要分离。我的心的爱人，盼你盼你再莫逃避，期望你会你会相信，心中心中只记着你。中想你，过去每天多么的美，难忘掉你，分分钟想你，日夜望你，清洗我伤悲。随时随地，分分钟记起，甜蜜的爱情啊，每个笑容，一世也会。 眼神当中也是你。